不管你是不是每天晚上这个时间点都会来到爱的更久点，但我真的希望如这首歌所唱的一般，你能够因为听这档节目得到一些暖意，放这样的一种感觉在心里。睡不醒的尔飞看到了你的留言，原来你平常都不能听直播，而是在一些其他的下载这个软件上听到了爱得更久点，在班车上听，听完心情真的很美，之后会给自己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，让我在新的工作环境中充满动力，这样就对了。人其实真的是很情绪化的，上一秒钟可能还是觉得万籁俱寂，什么都跟自己作对，突然之间就茅塞顿开，一下子柳暗花明了。因为你发现这个世界上能拯救我们的虽然有很多，但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。包括你稍微有点困的时候，开车没精神的时候，也许你做一点能让自己兴奋的事情，大概都会有所不同。点一首歌，如果真的很疲劳的话呢，就把车停下来听一首歌曲。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我拿了橘子跑啊这位朋友，你真的是很执着。说真心话，我应该是在两周之前帮你送歌给过 Ruby， 但是你好像在世界当中，在你的世界当中 Ruby 对你非常重要，很想为他再次送上一首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，想对他说，是一颗宝石就该闪烁， Ruby 加油，不畏将来，不念过去。 看不清谁先说狂飙，见我一身的秘密，很决定我想去哪里，往前层要跳过地狱，也不恐惧不逃避，这不是脾气，是所谓志气与勇气，你能推我下悬崖，我能学会飞行，从不听谁的命令，很独立，耳朵用来听自己的心里， 年轻的时候淋雨真的会很勇敢的在雨里走啊，上了岁数之后呢，大概就会提醒自己，以后我就会在包里一直放把伞，太阳出来我就遮阳，下雨天我就遮雨， 总之不会让自己的身体呢再受到影响了。因为你会发现到了某个年龄段，真的你自己开始害怕有病了。因为一旦生病呢，人的这个情绪就会很低落，一低落呢就会把很多事情看得更糟糕了。为了让自己能够保持好情绪，首先就要有好身体。好身体的前提就是要吃好睡好，自己的周遭呢都处理得很好，这样才会保持一个好的状态。每天在这个时候，我知道有些朋友也是真的很辛苦，看到你们的留言仿佛那个场景就在我的眼前。你想一想，一个男子，他可能这番话不会告诉其他的朋友，但是他悄悄地对我说，来这个公司3年了，最近2年天天加班，每天这个时间下地铁都是早的了。所以真的也想给自己点播一首歌安慰一下吧。看头像呢是一个男子啊，原来每个人都会有一些非常脆弱需要呵护的时候。刚好有一位朋友，他想听这首王菲的《你在终点等我》，愿你回家的时候也有个人在等你，愿你知道每天的奋斗是为了什么。 终点等我，住进你心里。

虽然后来也听过许多新的歌曲，也会有一些给予你力量的，但总会想起在自己学生时代里最为喜欢的那一首歌。所以 Beyond 乐队这首《光辉岁月》是很多男孩都非常喜欢的。当然在点歌节目当中，你会经常听到一些自己也会唱，怎么总是会有人点播的歌曲呢？没办法，每一首歌在每一天每一个人身上大概都不一样。今天晚上是来自 Angelina 2999朋友要送给女朋友的小情歌。我希望我真的是一个歌颂者啊，可以在你累了倦了的时候让你开心。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，我想我很快乐，当有你的温热，脚边的空气转了、 虽然我也不知道多少遍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这首小情歌了，我只知道这首歌是2007年，当时苏打绿可能还没有像现在这么被更多的人熟知，

乐广播，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 97.4兆赫， 974半点资讯。 温泉雅韵，养生怀古。顺义剑顶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，53913117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影视方面。今明两年注定是现实题材主旋律作品的繁盛之年，这一点在昨天开幕的2018年北京电视节目秋交会上可见一斑。启航、一号文件、那座城、这家人等十部展现改革成果的精品力作集中亮相。电视剧《启航》以城市发展为主题，以政府职能转变为主线，讲述了新任市委书记曾艳来克服万难进行产业优化升级，引领渤海市走上全新发展之路的故事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现实意义。而《一号文件》讲述了一个村三代人的奋斗历程，展现了中国农村和农业的发展革新。那座城、这家人和面向大海，以唐山和深圳两座城市为背景，从两座城市的沧桑巨变和顽强奋进，折射出了一个国家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成长史。时隔四年时间，《舌尖上的中国》第一、二季总导演陈小青与团队新近推出大型美食纪录片《风味人间》。《风味人间》拍摄历时超过两年，从法国到西班牙，从越南到摩洛哥，从秘鲁到埃塞俄比亚，陈小青导演带领团队走访了20多个国家，力求在全球视野下展现中国美食的独特性，探索它与世界美食的奇妙缘分。这部纪录片共有8集，将于10月28号起每周日在腾讯视频首播。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。 晚上9点，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 妈妈，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 哎，哥们儿，没事了，你一定行。 亲爱的，我好想你，你要好好的。 嘿，姐们儿，别哭了，明天咱们大吃一顿，我请客。 宝贝，加油，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。 傻丫头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 那些你说的，都是最动听的。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。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，爱得更久点。我要再说一遍，我爱你。韩丽主持， 我是韩丽，巧克力的丽，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。欢迎来到今天晚上的爱得更久点，这样一档电台点歌节目。很简单，你此刻想到了什么，想听什么，想说什么，想希望电波放大什么，都可以通过新浪韩立微博告诉我。时光正好，生日快乐，小龙。 踩碎一夜的月光，心跳像树影摇晃，我和他清白明亮，仰望一个天堂，那是正好的时光，爱上刚好的对方，命运一声不响，等我们头上，把通往幸福的方向变成歌。 一言为定，你不来我不老，我一定要年轻，一定要貌美如花。这大概是很多骄傲的女生在遇不到那个喜欢的人，在心里也会给自己一个小小的要求，至少在等待中我没有荒废，我会为了让自己更美而做许多的事情。那年你在后座唱了这首歌，多年不见，听说你过得还不错，想听好久不见。 想象着没我的日子，你是怎样的孤独，拿着你给的照片，熟悉的那一条街，只是没了你的画面，我们回不到那天。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，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，和你坐着聊聊天。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，看看你最近改变，不再去说从前，只是寒暄，对你说一句，只是说一句，好久不见。 或者说缘分已经欠费的，即便在一座城市也真的不会再见了，不管街角有多少咖啡店也再也遇不到了。所以这位听友，忘了他吧，亲，也像你自己提醒自己的一样，就忘了他吧，放下才能够轻松上阵，去寻找生命当中真正不离不弃的感情和那个人。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，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这位朋友 SUM 点播的，他说我想听 SHE 的你曾是少年。很烦啊，现在是高三了，天天都是考试，而且有时候总是会觉得自己负能量很强。这次考试我有进步了，之前刚上高三成绩处在上游的时候，我突然掉到了中游，一度很丧，现在我要加油了。对，